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啊，即係以前係黑奴嘅，咁而家就 mix 咗就咁解啦。咁亦都順便呢就教大家一個另一個英文字呢，不過呢個呢就喺北美洲你就而家好少用㗎啦，因為都唔好用。以前呢其實將喺北美，即係主要喺美國啦，加拿大都有啦，嗰啲白人同嗰啲黑人嘅後代呢就有個名叫做Mulatto 嘅 ,M-U-L-A-T-O 嘅啊 ,Mulatto。但而家呢因为用呢啲名称呢有少少政治不正確㗎啦、即係佢 mix 咗就 mix 咗啦咁样。咁而家我哋好时用一个字呢，以前就有用 Negro 呢个字㗎嘛，你知啦、我都讲过黑鬼咁啦，但 Negro 呢个字不唔用得㗎，而家绝对喺美国。咁、后嚟就咁用叫 Black People,Black, 但而家 Black People 都唔用得㗎。就要用咩叫做 Afro-American, 知唔知啊、Afro 即係非洲咁解，所以而家個 political correct 嘅稱謂咧，譬如呢個咁樣奧巴馬就係 Afro American 啦，咁樣樣黑人咧都係咁講啦。咁好啦，咁啊講到巴西嘅人種啦，係嘛？咁啊都好快就重複巴西嘅面積人口，大家知啦，差唔多就係南美洲嘅一半。巴西嘅面積係佔咗南美洲嘅即係一半有多。咁啊人口亦都差唔多係等於一半兩億。美國才是三億啫，唔好忘記。所以巴西是一個好大的國家。咁而家嚟講，喺所謂金磚五國入面，佢係舉足輕重啦。尤其是喺所謂西半球啊，因為你知道啦，金磚五國，中國、印度、俄羅斯，加埋呢個南非呢四個，都喺東半球噶嘛，係嘛？但喺西半球咧，基本上就係巴西，就係一個所謂叫做 counterweight 嚟嘅 balance 嘅，嚇咁佢就係叫即係話同呢個傳統嘅西方嘅勢力咧。抗衡嘅就是、巴西啦，啊，无论从人口啊资源，咁啊讲经济咧，查一查，原来佢作用 GDP 计咧，佢系我都有少少诧异啊，真系真系要再 check 多次，但系佢系咁列出嚟，佢系入十大嘅， 全球、 你估唔到全球啊，佢系排第九，排第九 啊，航空工业好劲啊，整飞机可能赚多， 佢好多嘢都好劲，系啦，冇错啦。咁樣呢就佢有間石油公司叫做Petrobras 呢都係好出名嘅、咁佢即係頭先講過礦產又豐富啦，而家農業嘅出口亦都厲害啦，而家大家都話去香港好多凍肉鋪，你睇 巴西豬扒 係啦，巴西豬扒、巴西雞翼啊、巴西乜巴西物啊，幾勁啦，係咪？好啦，原來佢係第九大嘅經濟體嚟嘅。咁啊，講翻嗱，講完啲大嘢，又講翻啲細眉細眼嘢咧，我都講漏咗。上次我講過去嗰個伊瓜蘇大瀑布咧，都講漏咗。我都話今次去南美真係咧，哇！即係你話咩奇花異偉、珍禽異獸，好似好誇張，但係其實某一程度上都係真嘅。即係今次去南美呢41天，即係睇咗好多以前見都未見過嘅動植物。咁其實有啲唔需要話去到哇，啲好即係蠻荒或者森林嘅深處喎。喺伊瓜蘇嗰度咧，其實嗰、那個導遊一早已經提過㗎啦。咁我哋後嚟就第一次見到就好興奮啦，因為嗰陣時比較遠啲啊，喺啲樹林度啊，啲樹葉遮住，係咁影相啦。點知後嚟咧，去到個瀑布區嗰度，真係遊下區咧，有一兩隻咧，直情走出嚟咧，直情當你冇到嘅，周圍喺你行唔怕人嘅。咁嗰啲咧，其實我未得閒揾個正式嘅中英文名啊，但係只能夠話俾大家聽咧，其實有少少似真係果子狸，雖然可能大家都未見過果子狸啦，或者咧好似有啲狸貓啊。啊，唔知大家有冇睇呢個宮崎駿嘅嗰個叫做啊百變狸貓嗰度卡通片啦、就係狸貓，或者啲咁多似油鼠啦、但係似貓多啲啊，就唔嚇。咁但係佢個嘴得意喎，佢個嘴咧有個長嘅鼻嘅，個鼻長長地啊，即係話唔係個嘴啦，嘴上面個鼻係長長地嘅，長長地嘅嚇。但個身咧就似嗰啲即係果子狸啊或者貓咁樣條長尾巴咁樣，咁樣咧就。挪下挪下咁喺你身边行过，后嚟发觉原来使乜咁辛苦，又要 zoom zoom 到咩咁样喺啲树嗰度影。原来咧佢唔怕人嘅，就喺度行嘅。但真系见都未见过，都唔知咩动物嚟嘅。 唔系嗰啲系咪叫游啊？好似个鼠。 类似游，但系又唔系游。游我又见过啦，吓嗰啲游另一回事嚟嘅，游又系咁，所以真系得意吓。好啦，咁咧就大家知道啦，即系巴西咧就几年前就系呢、這个，唔系几年前就两年前就是世界杯啦。跟住今年八月咧就系咩奥运啦，犀利系嘛？但我都话我去到嗰阵时只得啲嘅迹象，我睇唔到，唔知点解啦吓。好啦，咁跟住落嚟咧就讲下嗰、那个拉丁嘅爵士啊，又同大家分享下。上次有讲到啦 ，The Girl from Ipanema 吓、啊，我哋去嗰个沙滩好出名噶吓，四、公里长嘅就叫做 Copacabana 啦。咁啊，上面啱啱有个铜像啦，就喺旧年揭幕啦，就系、嗰个作呢首歌叫做 The Girl from Ipanema。咁样咧就原来巴西咧，其实佢系本土嘅音乐咧，主要就系、 真係一種叫爵士樂，係，但係其實佢好多都係來自非洲嘅音樂，有少少結合咗當地嘅原住民啦嚇，但係其實非洲嗰、那個即係注重節奏嗰樣嘢影響都好深嘅，咁啊同西班牙音樂。咁梗係啦，西班牙葡萄牙音樂啦，即係都係喺埋嗰個半島。咁你知西班牙葡萄牙嗰個半島咧，你睇翻歐洲咧，嗰、那個叫做 Iberia 嘅，啊 I 啊 B E R A 嘅，啊 Iberia 嗰個半島嘅 peninsula 咧，就包括西班牙葡萄牙。咁嗰啲音樂咧，大家即係都可能有印象啦。尤其佢嗰啲咩 flamenco 嗰啲舞啊，喺個台上面滴滴答答地答，好勁啊嘛，好注重節奏。咁再去到咧，咁就變成咗好獨特嘅，我哋叫拉丁爵士。咁拉丁爵士咧，原來係分兩個流派嘅。一個流派咧就叫做Cuban Jazz， 咁就唔係巴西啦，就係、是、北面啲嘅，就係而家比較開放，因為美國解禁咗個禁運，就是、古巴，就古巴嘅爵士咧，原來係好勁嘅，有自己嘅流派。但另外一個咧就係、是、Brazilian Jazz， 就係巴西嘅爵士。但巴西爵士咧亦都分即係兩類，上次介紹過，一個就森巴嚇、啊，既係舞蹈好勁嘅嚇，亦、啊、都係音樂嚇，亦、啊、都好多鼓啊。咁另外一個咧就係、是、Bossa Nova 啦。啊，叫巴薩諾娃，咁啊 ，Bossa Nova 咧，上次介紹咗一個即係嫁妹啦嚇，而、家其實都嫁婆啦，叫小野麗莎，有冇聽過小野麗莎？咁啊，原來佢係哇，即係你冇睇個樣咧，你直接以為係嗰啲巴西人啊咁嘅，但係其實佢係日本妹啊。咁啊，但係其實有，如果大家中意聽呢啲音樂嘅咧，即係有兩個人名可能你要識，一個就叫 Diana Krall，Diana Krall K R A L L。咁佢又係佢係加拿大人，但係佢係專係唱呢挺嘅 jazz 出名嚇。咁啊嚟過香港嘅其實啊，不過啲飛都好貴。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叫 Laura Figgi 啊 ，Laura 大家知點唱啦，女仔名啦，但係佢就 F Y G I 咁 F Y G I 呢兩個咧，其實我身邊喺屋企抄下抄下，其實我兩個我都有佢嘅碟，有兩碟我梗係抄翻出嚟聽啦。咁入特別係聽一啲咧係拉丁爵士嗰啲歌曲啦嚇，咁梗係好有味道嘅。好，咁咧就跟住落嚟咧，就想講多少少關於亞馬遜森林啊。咁亞馬遜森林咧，就真係想問下你哋兩位有冇睇過嗰套《狂蟒之災》啊？ 狂蟒之災， 好似冇睇啊？你哋冇睇啊？有一套講大蟒蛇嘅咧， 聽過戲。 哇，其實值得睇㗎嚇，即係你純粹係娛樂咧嚇、啊，當然有少少驚嚇啦。對於你哋嚟講，唔會驚啦。但係拍得唔錯啊，雖然有啲電腦特技，以今時今日嘅水平嚟睇咧，就梗係比較即係原始啲咧，啲特技唔夠勁。因為佢等我睇下先，有冇寫。1997年啊，你有幾耐咧？呢電腦特技而家唔夠勁啦，叫 Anaconda。咁 Anaconda 咧，其實最近有單新聞㗎，你有冇睇電視啊？就話係邊度捉一條大蟒蛇咧，想話破呢個健力士紀錄啊嘛。但係點知捉咗之後，唔好彩三日就死咗，咁就申請唔到。但係後嚟再度清楚咧，都係破唔到，因為佢以為係達到8米啊，幾勁啊！嗰條大蟒蛇就 Anaconda 啦。咁但係後嚟原來係冇8米咁長嘅，而世界紀錄嗰個咧就真係達到8米咁滯啦。咁但係咧我想提嗰套戲咧就係、是、佢一開場，其實成套戲都係講亞馬遜嘅、亞馬遜森林啊。咁啊就話哇，原來咧喺佢個深處咧就有一啲巨型都不得了，即係一擘大開成個人吞落肚嘅嘅大蟒蛇咁嚇。咁、但係佢個氣氛咧，尤其一開場嗰陣時講一架船。即係深入到亞馬遜河啦、啊、可能個上游嘅流域啦，咁啊夜晚黑啦、啊、即係船上面有燈啦，咁有啲人喺度啦，咁你突然間覺得點解有啲異樣嘅聲音啊？然後跟住架船就震啊，咁、個人就走上去甲板睇啊，咁跟住哇，咁就驚得好緊要，咁拍得唔錯嘅氣氛都嚇，咁 Anaconda， 咁但係咧其實我講咁耐就未講啲人，其實亞馬遜入面咧。都仲係住咗，而家差唔多地球上係石果僅存嘅好多，我哋叫原住民，仍有部分咧係近乎與世隔絕嘅。尤其以前咧，根本係冇路道噶嘛，咁啊淨係得嗰啲船啦，但係個船，哇！真係佢嗰啲河道中橫，同埋亦都叢林瘴氣，又你我哋有好多蚊啦，係嘛？我都話打好多針啦，去之前咧，咁又有鱷魚咁啊，所以有好多地方係未真係去過啦。咁但係而家咧越嚟越開發啦。咁我去問過嗰個響度嘅，咁我翻嚟又再出下維基，咁啊差唔多啦。大家個答案都話，而家我哋估計咧，其實亞馬遜入面咧，仲有嘅唔同嘅不同嘅族類嘅土著咧，講緊係最少仲有400種。 哇！ 400種，哇！即係可能有啲係相近嘅，但係即係始終嚟講咧，大家係唔同嘅部落，我哋叫話部族啊， 語言咧。 語言呢就冇咁多，佢語言呢我都 check 過啦，就係話現存嘅，因為有好多失傳咗啦已經。佢話現存呢起碼都仲有180種嘅唔同嘅語言，但係呢個好可悲啦，當然就係話因為我哋去唔去保存呢 好快脆就會失傳啦！呢啲語言係嘛？都仲有180種嘅語言喎，嚇400種嘅部落。咁但係當然其實佢哋咧係因為住喺唔同嘅地域嚇，唔同嘅環境，可能佢哋嗰個覓食啊，即係獵食啊嗰個方式有所唔同，佢哋食嘅又唔同咧。咁慢慢自然就發展出唔同嘅生活習性啦嚇、習俗啊咁嘅嘢，咁就分開嘅啫嚇。咁當然佢哋逢係打獵嘅人呢，其實佢哋嗰個地域性觀念好強㗎、即係你千祈唔好亂咁踩入去個地頭，如果咪命都冇吓。咁、但係講返亞馬遜叢林呢，當然最令人憂慮嘅呢就係嗰個破壞嘅問題啦，係咪？咁破壞呢就是、因為隨住經濟發展是硬道理，係咪？咁就係、是、當然譬如你六七十年代嗰陣時都未開始話真係大規模開發，咁樣呢即係、我睇返啲資料呢，就真係大規模開發係90年代開始啦，就是1991年開始呢，咁就去到2004年嗰段時間呢係最犀利嘅，破壞得最厲害。咁後嚟04年之後呢，當然你知都世界嗰個環保意識越嚟越高漲啦，咁好多西方國家當然亦都有啲人就話呼籲話唔好咁破壞啦。咁但係呢佢於是就收斂啲，咁但後嚟因為都係要發展經濟呢，咁都有幾次呢就啲人係即係喺度調查研究啦，就係即係知道啦嚇，歪料啦，就話都譬如08年啊、2013年啊，其實都係有重新即係開墾咧，即係伐木啊、開路啊，甚至係鐵路啊，有啲又開礦啊嚇。咁而家其實最大嘅一個咧，破壞得最緊要咧，就係畜牧養牛，因為嗰啲牛肉又賣到好好錢啦，嗰啲皮革又賣到好好錢啦。佢話差唔多七成嘅破壞都係 cattling。 哦，真係好多牛。 係啊，所以你話食巴西牛肉呢，你真係下次再諗過啦吓、真係如果你真係純粹從一個所謂保護自然嘅角度嚟睇。 招食。 唉，咁就冇辦法啦，你可以咁講啦，即係如果你作為一個消費者嚟講，有時你都叫做冇乜選擇咁吓。咁咁我唔係啊，即係其實即係我哋自己作為一個我哋而家其實強調 ethical consumerism 嘛，係咪？咁所以呢啲當然係好個人嘅選擇嚟嘅，係咪？咁但係呢就原來亞馬遜叢林，我雖然講過世界上而家仲僅存三個大嘅雨林呢，亞馬遜啦，就剛果啦，同埋東南亞啦，即係印尼、馬來西亞嗰啲呢，其實如果講面積嚟計呢，亞馬遜叢林已經佔緊一半，即係其餘嗰兩個加埋先係佔一半，咁所以好緊要。咁而家啲人就好擔心呢，因為亞馬遜森林就係直情話我哋地球之肺㗎嘛，係、一個換氣好緊要嘅，將我哋嗰個空氣呀係咪，即係釋放氧氣呀好厲害嘅。咁如果你嗰個亞馬遜就受到咁嚴重破壞，再加埋全球暖化，加埋呢個厄爾尼諾越嚟越勁呢，其實會隨時引起呢一啲嘅干旱，干旱呢就隨時引起呢個森林大火。咁呢個森林大火呢，其實當然有啲情況底下都係因為啲原住民被你逼到走投無路。咁佢哋嗰啲叫刀耕火種，你聽過啦 ,slash and burn, 讀作假讀過啦，有時叫做即係燒隻開墾。佢冇辦法呢，佢為咗要快呢，嗰度因為實在太密啦，呢啲植物呢佢要種嘢。咁佢就唯有一把火燒咗佢。 東南亞、泰國 都有啊，係啊。咁但係而家好地方禁㗎啦，其實。咁但係燒咗佢呢，亦都嗰個灰燼係一啲肥料喎，係咪？於是佢咪就可以即刻種嘢。但佢種完之後呢，佢又走去第二度又再燒過。咁但係以前個規模細，其實冇緊要㗎。佢可能十年或者十幾年之後返返嚟呢，嗰度又已經生返㗎啦。但係而家呢已經真係生唔切啦，自然界。咁所以呢，即係你話如果突然間有一啲特大嘅森林大火呢，咁就真係一個原本佢係吸二氧化碳嘅一個吸儲庫，一個 sink， 但係咧就變咗係一個 source， 係咪？因為你燒嘅時期仲釋放大量二氧化碳，咁就好弊家伙啦，係嘛？好，咁我哋休息一陣，翻嚟咧再繼續講。 一二啊！ 保護廚裝，佢哋嘅湯包用料十足之餘，仲無添加、無防腐劑，而且冇唔天然嘅味精。 咪就係獨子咯，佢一開二啊！ 呢個咯， 係啊！ 哦，我明啦，獨子 真係一粒過㗎！ 環球勞業工程有限公司呈獻，而家最適時，逢星期三晚7:30至8:00，欣怡、J 風同一班 YouTube Creator 同你越睇越適時。